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这里是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大家好，我是研究所的所长涛涛。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小贺。 大家好，我是研究员以心。 哎，你们还蛮有默契的，知道自己是研究员啊。 那不然嘞， 你必须要在我们节目里提出有效的提案，我们有可能把你升为副所长，好不好？ 好、 啊、OK， 那今天呢就要听两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在这个话题下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呢，跟暑假还是有密切的关系，两个字、哦、叫做 实习。 这应该是我们几个都经历过的吧。 嗯，对。 你为什么还会想一下？ 对，因为其中其实我的有一部分实习的经历是跟所长一起的。 哎呀，这真的是啊，不错不错，那个我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那小贺呢， 看看我的眼神。 我的经历感觉好像每一年大学的时候都在实习 啊、嗯、是吗？ 但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实习什么呢？ 嗯，这说来话长了，就是因为我们是不同大学，但是呢、嗯、我们同样是来自 优秀。 对，同样优秀是自不必说了。我们的家乡是一个地方的、 哦、 所以放暑假的话，大学生肯定是先回到家乡，然后回到家乡的其实那时候都是大一、 嗯、 没有想过说大一就去实习或者不去实习，当然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机会。然后有一次偶然的聚会上呢，就我们高中的一个导 师 吧， 对， 当时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工作的机会，说 外卖吗？ 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时候好像外卖还 没 有 这么 系统化， 对对对。 哦，快递。 那也是个辛苦活。 对， 对， 对， 嗯、 啊，其实我觉得那一次呢真的是这个阴差阳错，我们没想到真的大一就能去实习。 做什么呀？ 啊，这个我们先说这个之前，我们想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无论你是之前已经实习过还是马上要去实习，我们希望的是今天这期节目可以给要去实习的同学们呢能够有一些好的指引。 嗯， 啊，如果这你已经过了实习期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也来回忆一下。当然我觉得在工作当中保持一颗实习的心态很重要，这个我们到后面会讲。 嗯， 好，回归到我们两个一起实习那个，真的是因为我们那年刚读完大学回到湖南去看望我们一位老师、 嗯、 我们老师 刚读完大一。对， 哦，我说成了读大学是不是？ 对，那就毕业了 啊，一脚跨了四年。 对，一脚跨了四年。整个大学生活 度日如年。 没有啊，特别开心。 嗯，然后就反正就说电视台呢有一个配音的活， 对， 你们要不要去试试。那作为大一的学生的话，其实是特别珍惜这个机会的，毕竟你这声音有可能能在这个平台上露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去了，去试完音之后呢，我和所长就非常顺理成章的留了下来。 你当时在说所长的时候、哦、我真的要下意识的想一想是谁， 下意识的想跪下是吗？跪下。哎， 我是想说的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阴差阳错，然后因为我们所读的这个专业嘛都跟媒体有很大的关系、 嗯、 所以你但凡觉得自己有机会进入到这种大的媒体机构， 哎 啊，无论去做什么，去哪怕是看着别人去做，你只要在那个环境里面，你都觉得自己很荣幸、 嗯、 那我们那年是正好遇到一个也是运气好，那年是奥运会， 08年。 对，奥运会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台里面就派了很多的主力的主持人到了北京的这边棚来、 嗯、 那其实需要24个小时都来做持续的关注，那在台本部就需要一批能够配音的实习生、 嗯、 我们当时我们这一届的几个好朋友哈、啊、四个都是不同大学的， 但我们都是一起艺考过来的。 嗯， 然后我们四个人呢，就从那一年开始接触到了我们的第一份实习，而且我们四个人是24小时轮班， 三班倒的那种感觉，就是试 一 次， 两个人值一班 ， 然后中间会稍微可能一两天之后，就是匀出一个时间给另外一个人休息， 对 吧？ 休一天，然后回来，有的时候就是连夜的那种值班，从晚上12点一直到第二天的6点，就没稿的时候呢，你就在录音棚待着， 对， 就睡在那块儿。 是、 这件事情算不算你们两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习？ 我觉得算吧， 应该算。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运气，我觉得很少会有这样的运气，就是直接进入到实习部门，你的声音或者你的作品就直接能够达到这种播出的标准。哎，这说完好像在夸自己，但我是觉得真的那个时候是缺人， 对，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 嗯， 那你们在这次实习之后啊，有感觉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就是、怎么感觉你好像是在主持人， 还有感觉我像所长了，是吧？ 对呀、啊，对、啊，没事。你说感触吗？ 有很多钱吗？ 没有， 真的是义务的， 义务的， 对，义务的。 天 哪，嗯，但是呢，确实给自己的这个基本功，我觉得是打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可以说是。 对、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把自己称为棚虫，因为我们天天就在那个棚里面， 对，趴着 等待各个记者编好稿子拿给我们、而且当他们新闻赶快要上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记者的稿子都是一篇一篇来，有的时候来的比较晚，但是他要马上播出了、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记者老师们拿着稿子过来跟你说，然后顺便拿一瓶饮料什么的，哎，麻烦你帮我先配一下好不好，是不是？ 对， 就那种你会觉得你突然觉得你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啊、特别有意 义，是很被人需要的。 对， 天哪，一瓶可乐就打发了。 那当时其实已经是特别有存在感的一件事儿了，因为你要知道，在电台这种媒体里边，就是他们这些资深的记者呀，或者是编辑啊，能够以这种平等的这种同事的关系来跟你对话，甚至拿一瓶可乐来向你献殷勤的时候，你其实心里特别爽的。 你这一段话里面呢，透出了两个信息，我必须要解释一下。第一，就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记者老师们呢都会是那样的对待实习生， 那你们小没电了是吧？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还说什么献殷勤，其实有一点点，但我觉得就是因为稿子确实比较着急嘛。 比较着急。 不过我是觉得我们那时候的状态就跟普通的实习生不太一样。 对， 对吧？ 那会儿是踏实在工作的感觉。 是，有没有听完我们俩这个讲述之后，你突然觉得自己的第一份实习好像都没有不好意思拿出来说？ 我可能跟你们两个人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当时我实习的时候呢，非常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赚钱 啊、这目的明确、 对， 也不能说你什么不好。 对，因为你们两个人当时是训练能力嘛，而且机会难得，奥运会，就对我来讲呢，比你们稍微早了几个月，那会儿还没有放假。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习就是2008年3-4月份的时候，那欧洲杯。当时 那个时候放暑假了吗？ 没放呢，那会儿马上跟奥运会要连着呢嘛。然后先是欧洲杯，然后那年西班牙还夺冠了。那会儿我上学那会儿对足球很感兴趣，所以就进了这个一个网络的解说部，然后在网上解说足球的。然后那会儿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解说一场就500块钱可以拿。 对于作为学生的你来说，一场500不应该很多吗？ 超级多好吗？我那会儿一个月的生活费才有800块钱啊。 那这个我不信， 这个我也完全不信。 哎，不是吗？你们那会儿不是800块钱吗？ 我们那时候是200啊。 你这个有点太假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可能现在收音机旁边的这些朋友们啊，可能说，有一些呢是在找实习工作、实习机会的时候是找着本职的这个专业去的。但对，像我们，比如我们学播音主持，我们就是在电台呀，或者是网络电台呀，或者电视台呀，来找一些相关的这个实习的机会嘛。但是有没有那些跨专业的实习呢？ 有啊，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跨专业，但是它多多少少还有一部分联系。我曾经去过一家传媒公司去做总导演助理。 哦，给人拎包那种是吧？ 不是，我会参与到整个节目，当然我那时候不敢说话，因为你作为实习生其实不太敢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我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帮我的导演老师呢顺顺稿，剪剪手卡，然后递给主持人。 哦， 这算跨专业吗？ 这个其实还是跟媒体 相关 的，对，打交道的。 但我组织过夏令营，就是陪着那个夏令营的团队啊，然后一起去郊游啊，然后做任务啊什么的，这一块 也是为了赚钱。 对，也是为了赚钱。其实我们好像划分了两个阵营哈，很多人大学生在实习的时候要么选择锻炼能力，要么就选择 挣点生活费。 嗯嗯， 是吧？ 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好的把这样两面都表现到。 嗯， 然后大家看看到最后比较站在谁那边吧。 其实你想，如果说身边的这些弟弟妹妹，如果家里的表弟表妹啊问说哥哥姐姐什么时候出去实习会比较好，我反而不会建议他们说从大一的时候就出去实习，因为我现在回顾过来的话，我好像大学四年每个暑假和每一个寒假都在实习当中度过了，好像没有去体验过那种大学 的 假 期。 对， 嗯 嗯， 所以这点还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你现在让我， 所以你会觉得遗憾，就是每个假期都在实习。 对，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留出一部分时间出去旅游啊，放松啊，或者是 这又回顾到上周啊。 对， 你出去旅游，你又不做攻略， 不做攻略，但是我可以去旅游啊， 就是 我可以跟团啊，对不对？ 好，那小贺，你会觉得你的每个假期都是被实习给充满了吗？ 对啊，我是深刻的认同刚才一心讲的，我觉得真的应该没必要去实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享受生活。 嗯， 然后呢，到一个关键的节点的时候，就是说大三到了，大三转大四了，需要你去实习的时候，拿出手 ，OK， 去训练一下就 OK 了。 嗯 啊、，OK，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会觉得，为什么要早点去实习？就是因为现在实习的人实在太多了。 对， 你如果不是说你大一大二就去跟这个单位产生一些联系，就哪怕像是占坑位一样， 嗯， 是不是？你会觉得你好像到大三去实习 晚了， 你晚了，你好像不太容易去联系那个实习老师，好像没有位置了。你不会觉得有这样的苦恼吗？ 这就是所有的当时可能从大一大四一直在实习的这个人的一个心态。但是其实后来你也会发现，好像其实 没什么用，是吗？ 没有太多所谓的先来后到。我觉得用人单位呢，还是按照这个实力啊，按照你的水平啊，来挑选。 这句话你听出来了吗？充分相信自己的实力，到了大三绝对没问题。 我就是那种笨鸟先飞啊，我就是从大一开始实习的，但是我发现好像大一实习的单位、大二实习的单位、大三实习的单位都不是你最后去的单位。 嗯，没错。 那你最后去的单位都跟实习没有任何关系？ 对对，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我去的第一家单位也是从实习生开始干起的，但是其实我去的那家单位呢，他们也是当时正好是特别缺人，然后就是其实是以实习生的身份干着正式员工的活。 然后 但是 这就是充分 拿着实习生的钱， 充分肯定你的工作能力。 对， 但是还是一个实习生的身份。 但我觉得这个也分专业，例如说我有很多朋友学的不是我们这个专业，学的是会计专业，他们就特别希望在暑期实习的时候能够申请到像普华永道、毕马威的 offer， 然后呢在大三的时候甚至大二的时候都能够进入到这个公司实习，以至于帮助他们在大四的时候直接签普华永道。像会计啊、审计啊这个专业可能就需要这样的机会。 对， 一旦他们大学的时候就没有接触到这些单位的话，很有可能在毕业的时候就进不去了。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专业的这样一个方向会比较明确啊，因为做会计啊或者做这个跟金融相关的，如果想进到这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他就有这样一个目标了，那我觉得他可能最开始就要去朝这目标发现去发展。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学媒体或者学很多其他专业的人来说，工作机会其实也多，或者说自己的志向有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有的就留在北京，有的去别的城市，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根据这个不同的情况，大家的选择也会不太一样了。 没错，像今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聊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实习的经历啊， 是。 同时呢，我建议大家通过我们三个人走过来的路，然后来审视一下自己接下来要选择什么样的实习，而且关键的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出去学习。 是的，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两位正在实习的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这个暑假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学习或者实习的机会得到了哪样的锻炼，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这一位我们请出的是好像是在原来自己的这个老师那儿再去实习，对不对？ 没错，这个男孩呢是在自己原先学习的地方 啊， 然后打工，然后呢带相当于带自己的师弟师妹，看看他有哪些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吧，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实习？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暑假因为有两个月的时间，平常呢在学校里面一直都要上学，并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出去做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在暑假的时候有两个月的时间，我选择去我自己喜欢的城市，我想去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一些基础，所以说我选择了实习。同样呢也是想在这个实习的这个城市提前找到属于一种适合我生存的一个环境，同样呢也是对我以后的工作有一些铺垫。 在我实习的过程当中，我最重要的收获其实就是师生情。我现在呢是在工作单位，在一个语言的培训机构当一名老师。其实最重要的做老师嘛，就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喜欢跟学生去分享我的经验，把我学习的一些知识能够传授给他，可以让他在以后的在以后的考试当中，可以把我教给他的一些知识能够运用起来，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成绩。所以说我觉得我收获最多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师生之间的情谊。在培训机构讲课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惩罚人，比如说在他们读稿件的时候，读错了之后，我就会让他们错一个地方就要做五蹲起，这样呢，既是对他们自己对他们自身的一种惩罚，同样的也是让他们能够记住他们的错误，不要再犯。其实最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我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所以也有着一些年轻人比较活泼比较爱玩的一些冲动，所以说在跟学生互动的时候，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专业成绩，大概就是这样。 好，听完这位同学的分享之后，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习工作当中，如果真的遇到自己相熟的老师，你会觉得自己会被照顾到， 对 不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性格他比较内敛，比较腼腆，当他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融入其中，还得慢慢的去适应。 嗯，没错，而且我感觉呢，就是像老师能够给自己的学生提供这样的平台，也是非常好的。很值得大家去， 我都快笑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有一种王婆卖瓜自卖 自夸 的感 觉 啊， 因为这位老师呢，就是小贺本人，是吧？ 是吧？这我觉得在下半段我们也会讲到我们身份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实习生变为带领实习生的一个过程， 对 吧？ 没错， 然后我们在前半段还会更多的着重在实习生活当中。刚刚我们讲到的是，觉得从大几开始比较好，两位都觉得大三开始比较好，这是一个普遍的选择，但对于很多长久规划，觉得自己毕完业可能有读研的或者有什么别的不同的这个方向的，我觉得可以提前的规划，就是你去做这件事情可以稍微往后，但我觉得提早的大一大二就让自己明确后面该干什么事儿，对不对？ 或者我其实现在呢，就是我很多遍哈，我现在又好像突然想推翻我自己开始说的，不要每个就是都去实习。 我们特别喜欢你这样的，你来说说为什么推翻了你？ 我是觉得就是咱们可以从大一开始实习，但是可以多跨几个领域，多跨几个专业。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得到了所长的认可，我觉得很骄傲， 要晋级了， 对，马上膨胀了起来哈。且听我这个细细说来。 好， 因为如果您是学这一个专业的，你就一直扎在这一个专业里面，你完全没有办法去体会其他专业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一些乐趣，那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乐趣是不是在这一块。因为作为一个实习生来说呢，用人单位他其实对于实习生的要求和那个门槛没那么高，所以比如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如果要去一个其他行业，就好比说律所吧，我要去律师事务所来申请一份实习的机会的话，相对来说应该会比较容易拿到吧。 会容易吗？我觉得读法律专业的才会比较容易吧。 但是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人，就是我的同学 啊， 他是学播音主持的，但是他现在毕业之后去了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 他是 一个艺考生，可能连数学学的都不是很好，他居然去了普华永道。 不，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的数学就很好。 他就 怎么就从我说的实习生去申请一个这个实习的机会会比较容易，就切到了普华永道了。 他说的是实习，你说的是工作。 对， 他最后在工作的时候找到了这个工作，你可能觉得他的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其实对他在这个工作当中的表达上会有一定的帮助。 没有，他是在大二的时候 啊 去应聘普华永道的实习。然后就应聘上 因为他好像读了个双学位， 对 啊。 然后当时呢，他就是口语表达能力非常强。然后呢，这个普华永道实际上是一个会计事务所嘛，很多都用到计算，但是需要一个人把这些计算的结果给客户讲，用好听的话然后讲出来。他就恰巧补了这个缺位，就像你说的，实习的时候去了一个不同的领域， 对， 反而找到了自己发挥的特点。 其实我想表达的观点呢，不是像两位想的那么深，我就是想说，其实无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任何一个用人单位，就只要你各方面其实符合他的那个标准，其实他的标准定的也不会特别的高。 符合他这个标准 ，OK， 你就可以进来了。就像电台、电视台，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实习生，我只招这个学影视的，或者只招这个学编导的，或者只招学播音主持的。你学其他专业的，只要你对这个感兴趣 ，OK， 你也有可以进来实习的可能性。 哎，你说这点倒真是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又想起谁了？ 当时我去2010年想去上海世博会当志愿者， 嗯，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实习。对吧 ？OK。 然后呢，那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当时的这个，就是相当于组织人员嘛，领导者，他进来之后呢，就让我们擦桌子。 嗯。 然后呢，我先拿湿的毛巾擦了一遍，又拿干的毛巾擦了一遍。 嗯。 然后呢，旁边的同学跟我说：“你太墨迹了。” 最后呢，这群人当中你就被看中了。 对，没错，我们有四五个人嘛，就是擦两遍桌子的，然后被选中了。然后我们当时就很困惑，因为我们都学什么社会工作， 嗯， 然后学什么桥梁建设，然后就后来问那个就是老师嘛，说为什么会选我们几个人？他说我们特别希望， 因为你们特别默契， 因为你们活儿干得好， 对， 对不对？ 他说我们喜欢一次性把问题解决完的人， 嗯， 他说所以这一点上你们具备这样的特质，但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选拔是用擦桌子的方式？ 就我们曾经说过很多面试人的时候，都会老板会有很多的问题考别人嘛， 细节决定成败。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这一点确实会在实习阶段的话，倒不会至于我在实习的时候还需要面试成这个样子，除非这个工作真的很抢手。不过确实通过两位的讲述，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比如说你学的是 A 专业，并不代表我必须要去找跟 A 相关的这些行业或者工作去实习，完全我可以去 B 去 C 去 D， 然后到你大四真正去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 B、C、D 他们的一些领域的背景，反而给你在 A 的工作当中有更大的一些视野。 对， 所以不要去排斥说啊，我一个学主持的，我一个学这个编导的，我去给你做这个，不行不行。我觉得最开始都不要给自己设限。 对，不要给自己设框。你去 A、B、C、D 选完之后呢，可能到了大四毕业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喜欢的是 E。对。 但是 尝试一下不同领域的对工作的氛围， 做什么都会在你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带来帮助，只是它显现出来的实现有的是及时的，有的是比较长线一点的。 嗯， 好， 我们可不可以把上期节目跟这期节目做一个结合，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当导游，然后一个实习工作。 那你会不会到第三期节目再告诉大家我要再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一边旅游然后一边工作了，对不对？嗯，然后我们如果说现在让你重新选择的话，你觉得大学实习的时候是挣钱重要呢，还是锻炼能力比较重要？ 当然是锻炼能力重要啊。 对，锻炼能力会比较重要。 你不觉得吗？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过很多这种实习的陷阱啊，甚至实习的时候的工作非常的初级，扫地、拖地、端茶、倒水， 嗯， 对吧？但那会儿其实他可能平台很好。但是呢，如果说又不给我钱，又让我干这些活儿的话，我就会稍微有点。 小伙子，你心气儿挺高啊！你不觉得说到实习的时候，特别是在往回到我们大学时期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啊、哦，你大一大二可能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你的导师每天早上擦擦桌子啊、倒倒水啊、拿拿快递这种事儿吗？ 嗯 嗯，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有没有工资这回事儿，我觉得可以分开来看，不能单为了工资去。但如果说我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还能够得到就是锻炼到自己，积累到自己，积累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同时，还能够得到一定的认可，我觉得这个对于实习人本身来说是很值得高兴的一回事儿。就是起码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动，我可以有回报了。虽然可能就是300块钱、500块钱，但是这个是对自身的一种肯定和认可。 嗯，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啊，或者是大学生啊，过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金钱上，他总会去问。是吧？他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其实 小贺，你是在批判你自己吗？ 对，我其实当时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幼稚。对，在上学的时候太过于关注这些东西了，反而其实错过了很多美丽的事情。 其实出了社会之后，你就会想了，其实作为实习生来说，用人单位他到底又能给你多可观的工资呢？ 对呀、 就是我觉得实习嘛，大家真的不要看得那么严重，觉得好像。哎呀，我这实习我一定可以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师傅领进门，干嘛修行在个人呢？你到里面能学到多少东西完全在于你自己，不在于你的带头老师，就是你的导师啊，或者说带领你的老师啊，可以教你多少。我觉得你是主动的去学，然后就是我觉得实习还有一点，就不要 它跟正常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就是你可以在实习当中有这种成就感，但其实并不是每个实习单位都会给你施展的舞台。 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心态一定要摆好，就是首先呢，你不要好高骛远，说我一定要通过这个挣多少钱，我一定要通过这个怎么证明自己。 对， 我觉得大一大二的时候不用急于证明自己，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那么行，咱们就是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吧？越往后，你证明自己的能力会越来越好。 对，而且 大一大二的时候，学生如果很累的话，对身体是吧，发育也很影响，对不对？ 是吗？ 啊，而且我也觉得，作为80后、90后这一代吧，就是更多的是独生子女，其实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会比较多。那去到用人单位，你一个实习生肯定是会没有那么多的存在感的。像开始小贺说的，我去单位啊，我扫扫地呀，然后这个拖拖地呀， 哎呀，我觉得大材小用啊， 倒个茶呀，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受了憋屈、受了委屈一样。 但是你忘记了，你刚开始说你自己擦两遍变桌子，是不是？ 对， 所以这些细节，这个擦桌子也告诉你一个细节，就是我把细节做好了，其实还是会 也是会有人看得到你， 对吧？ 没错，而且像今年是2017年嘛，也是意味着2018年的时候，00后就登上大学的舞台了， 嗯， 对吧？ 还真是 啊，又是一代人。80、90、00，然后我觉得在实习工作的选择上，很多人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嗯， 对，但是前面的人走过的路，或者走过的坑，还是值得后面人去学习的。 嗯， 是的，我们今天刚才聊了一些我们在啊我们实习阶段的一些故事，希望给大家能够有一点点的帮助吧，或者心态上有一些变化，我们都觉得啊我们的分享和讲述至少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对，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说什么啊，说什么啊，为什么你是老师请不到， 雪也不会，是无悔，是赎罪，是你不对。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 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套上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畅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以心， 我是研究员小贺。 我们三位啊，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实习。前半段我们说到更多的都是我们自己作为实习生的一些曾经做过的事情和一些角度看到事儿。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怎么来看现在的实习生，或者我们接触过的实习生，也希望用他们身上这些例子来给大家有一点点的指引，好不好？这个我还记得我们今天特别，我跟小贺来的路上，我们听到广播里啊，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听到广播里说呢，这个有说现在的小孩啊，这个实习生特别不靠谱 啊，怎么个不靠谱？ 主持人一直在分享说，他曾经有个实习生，比如说安排他今天来做事儿，然后他没有来，第二天他才给这个老师发信息说啊，老师对不起，我昨天手机坏了。然后这老师特别生气，就是说第一是没有一个责任感的表现，第二呢你就是在找借口， 对 啊，当天你没有来，你第二天告诉我你手机坏了。其实当下遇到这个问题，你应该会有很多方法去解决的， 没错。 就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也有听到其他人在工作当中跟我分享一些事儿，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说要去这个工作的领域当中，我们某一个项目想找一些实习生或者是兼职的人，可能给的工资不高，当时就想说去找学生，但是呢有人就说啊，不要找学生，你知道吗，学生最不靠谱了。 哦， 就是这句话你听起来你会觉得说你凭什么说学生不靠谱， 对， 但是很多事例告诉你，其实有的时候他还真的就没那么靠谱，对吧？ 对， 有一些什么事例啊，我怎么觉得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去做一份兼职，或者是真的去做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我是很尽心尽力的。 我觉得分人来，我觉得首先有一部分人他是觉得这个第一，我只是个实习，我又不拿工资，我好像也没有到达你那个位置，但是我做的事儿挺多啊，怎么怎么样，他是心理上的一些变化，还包括他学校可能有事儿，家里有事儿，可能同学又叫他干嘛干嘛的，可能会耽误。我觉得他不像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人那样能够全身心的放进来。我说的是一部分，不能代表全部啊。 那其实我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个经历，就是看你们两个来进行选择啊。你们是觉得这个实习 习的单位、老师不靠谱，还是觉得这个大学生不靠谱？故事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就拿我个人来举例子吧。 嗯， 我大学大三、大四的时候，那个暑假呢是去了央视实习，然后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平台。但是呢，我被分配到什么工作呢？推轨道车。 哦， 在直播的现场推轨道车，就趴在地上， 嗯， 那轨道车推过来、推过去、推过来、推过去。然后呢，当时我就跟我的老师就讲了，我说我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嗯， 我说你如果告诉我说做这个工作做到多久之后能让我做些什么工作锻炼能力的，我说我就还想在这继续待了。但是如果你只让我做这个工作，我就不想待了。 嗯， 我说的也很直接。 嗯， 然后他直接就说了，他说你太不靠谱了。就现在我不愿意用你们这些学生，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学生太不靠谱。我还没说什么呢，然后你就说不想干了，是吧？你知道我后面会给你安排一些特别好的工作，或者给你一个什么提供一个什么机会。 嗯。 然后我还跟这个老师去解释，我说真的，我说我的意思也是希望你日后能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工作，给我一个前景， 嗯， 哪怕给我一个蓝图，我起码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如果单纯推轨道车，我就不想做了。然后后来呢，这个老师就跟我说，说你太不靠谱了。我们需要能吃苦的孩子， 嗯， 我们需要能扎得下来的、静下心来的孩子，啊、嗯，然后说你太不脚踏实地了，然后后来也是很多原因嘛，最后就真的就是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走了， 嗯 嗯， 所以你现在做一个选择，你觉得是他不靠谱还是那个老师不靠谱？ 我希望所长跟我一起做出答案， 那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 好，一二三，你不靠谱。 对不对？就我觉得其实我能理解那个心态，就是很多同学们在大学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有一番那个啊这个热血啊，就觉得我想去大展宏图啊，最后呢无奈就是老师没有给你分配相应好的工作。我觉得我跟艺昕最开始说我们大一的时候实习的那个工作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 对不对？如果换到是你应该也会觉得那个工作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 没错。 毕竟有作品、 嗯、 又直接播出。因为你有个感觉，我在第一段没说的就是我们比如说11:45配完的稿子，我们11:55我们就会跑到那个新闻电视机面前去看播出、 嗯、 你就会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么播出来了，然后旁边会有老师在给你指点，你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 啊、有成就感，然后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努力。 嗯， 就是推轨道车这个也让我想到很多，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端茶送水啊这种很基础的事儿，很多人觉得就是浪费时间。但是就好像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图，就是那个挖金矿，就两个人挖金矿， 啊、 挖挖挖，他已经快挖到那个金矿的时候，他觉得挖这么久肯定没有了，他就走了。还有一个就继续挖，他就挖到了。我觉得其实跟你刚才那个状态有点相似。 你那个意思就是希望我能够继续推轨道车。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跟老师说，我推完一个月之后，你是不是我推的这么好，该给我换一个别的或怎么怎么样再争取一下、 嗯？ 如果他比如说一个月之后会给你其他的工作内容，但是他食言了，我觉得他不靠谱。但是你在他食言之前你先食言，那我就觉得这就不好去判断了。 对， 而且你还作为一个学生、 嗯、 那肯定吧，对不对？ 嗯， 你能接受吗？ 其实我不太能。对，但是呢因为的确每个人所说的环境都不一样嘛，现在我再回头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可以再等一等。 对， 因为你的时间没有那么紧张， 是， 并不是说你马上就要养家糊口，然后自己要 要怎么样？对， 要怎么样？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 对， 而且我现在想，如果现在让我回头想说推轨道车呀什么的，的确是当时那个环境当中，老师手里面没有更好的机会， 嗯， 对吧？那你如果连等都不愿意的话， 嗯， 那后面可能进更难了。 哎，你看你现在至少还算是虽然不接受 了， 对，还至少还是能想明白了。 对，他至少能够换位思考了。 对对对、 嗯、 其实今天在下半段我们也准备了另外一位同学他在实习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难道他跟小柯会有同样的感受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梦工坊他每年要跨越4大洲、38个赛区、11个核心国家和地区，在5个月的时间内开展几十场活动，从全球几万名报名者中选拔出来100多名学生，然后将我们分成10组，在每天早九晚十的课程结束后，还要完成创业大赛，还有辞职为电影拍摄，还有一档自制电视节目，这3个重要的任务。我们平时每天上课会有各个领域不同的导师来进行关于传媒方面的介绍和讲解。我一直觉得做传媒最重要的不一定是他的在课本上学到的那些理论知识，我觉得还有人脉。在能11天的学习里，并不能让我有多高的上升空间，但是却让我认识了一群从5湖4海而来热爱传媒 在传媒或者是不同领域一同进步的朋友。 好的，听完这位同学的讲述之后，我觉得 好羡慕， 哎，真的很羡慕。如果我在他这个年纪能做着同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真是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过程是他身边有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大学的同学， 嗯， 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圈子，这在积累人脉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我觉得今天让小孩再往下说，会觉得这个实习变成了一个特别有心机的、 特别功利的一件事儿、 哎。对啊， 不过但是确实现在来看哈、啊，就是。大家听完之后觉得哇好羡慕啊，怎么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机会。现在我觉得大学生来说，他们找实习的这个平台的这个路径途径真的是多了好多呀。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朋友介绍、老师介绍、家长去介绍，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给你做一个推荐引荐，完了。但现在你打开各种 APP，你可以找到很多实习的方法，真的是 投一个简历就好， 太羡慕了。 对、啊、没错， 所以主动权更多的把握在了同学们你们自己的手中、这个时候可以自己更多的去做一些决断。我觉得啊，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一样，就是大学期间能够给自己树立一个稍微长远一点的目标，比如说毕业之后我可以往哪个领域或去具体做什么，就朝那方面去努力嘛，对不对、就不要觉得哎，我只是在学校里学好了基本功就一定可以的哦。然后其实我觉得学好基本功的同时，你还要为自己去做一些规划。 对， 像看到这位同学讲的说他的老师啊都很牛是吧，来的导师都非常的酷。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会带一些实习生，就是我现在会特别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对实习生稍微的尊重一点，就因为我感觉 之前你对实习生做了什么不尊重的事。 我在实习的时候很多老师实际上是不尊重我的 啊。是吗？ 对，就他们呼来喝去的，然后呢 就是想喝、 对对对，说这儿来是吧，赶紧的赶紧的快点啊，就是他总是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社会来了嘛，可能工作的环境比较紧张、 然后学生又容易玻璃心， 对，玻璃心，然后当时那个环境很受挫什么的。所以现在当我去带实习生的时候，我都会尽可能的考虑他们的感受，然后呢问他们需要什么。其实相互了解了之后呢，工作起来会更顺手一些。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带过实习生，或者有没有什么感受。 一心呢？ 我有带过实习生，但是基本上其实像实习生他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他其实是一开始是把自己收着的。 对， 然后呢他会叫你某某老师，比如叫我易老师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你的年龄跟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我就会说你不用叫那个什么老师，你就叫姐姐就行了。 易大姐， 就姐姐，小姐姐，对，小姐姐，对。然后就那个平时你干活的时候你就带着他，就比如你去配音间配个音，你就会叫上他们一块儿，哎，过来，然后就教他们怎么配音，怎么操作。相对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亲和的一个实习生的。 难不成你身边还有不亲和的同事吗？ 就像你开始说的，你说对他很严厉呀、呼来喝去的、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一辈儿吧，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像 这么严厉， 对，遇到那么严厉的情况应该不会有。 这是一个，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对接起这些实习生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这个人会不会主动，会不会聪明，你从一件事情就能看出来。比如说你给他布置一个事儿，他能，就是你告诉他你去做一二三，他能不能想到四五六？ 很难。 有的就会。然后我觉得第一次第二次很难，这很正常。比如说你教他一二三之后，你可以告诉他其实你接下来的工作你可以再去想四五六。如果过了两次到第三次还不会的话，我觉得那我觉得那个状态就不太对了。因为你是一个实习生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从这种方面去学习到啊做事的一些规则。因为毕竟专业的东西我们在大学里都学过了，那怎么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再在工作当中实际的去运用，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考验每个人情商的时候了。 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自己做一二三，想到四五六我会跟他们说 啊， 你接下来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也是 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是一个告诉你会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人。 对，我会告诉他。 但是还有的人是你告诉他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做不好。 对，但是 有的，是真的有， 对，真的有，真的有。所以现在我都一般因为带的人比较多嘛， 嗯， 所以 大概几百号人是吧。 对，然后呢 我都会采取一些方法在我这儿进行一个筛选，就比如说呢，我说让下午去办一个什么事儿，给他三个小时的时间， 嗯， 有的人三个小时之内就办回来了，而且办得非常好， 嗯， 有的人呢三个小时之后还没有任何的声响， 嗯 啊，有的人呢真的就是可能把这件事延期了很长很长时间， 嗯， 那我就会跟这些延期的同学说，我说你不太适合我这儿， 嗯， 你可以换一个实习的老师，或者是换一份你实习的工作，因为可能在我这儿来讲， 他这样也挺严厉的， 把他踢到了其他的老师的门下， 因为这样的话对他来讲比较公平的是，因为他可以掌握自己擅长的事情， 嗯， 并不一定非要在我这儿吊死，对吧？同时呢，对我来讲呢，我毕竟还要工作，我并不能说因为带实习生我就工作不要了， 嗯， 对吧？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说还是需要得力的助手来帮助我完成工作。 哎，说到这儿，其实，在老师在带这些实习生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是有一个选择的主动权的。 没错， 我可以选择留下这些实习生， 嗯，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让你去其他的部门，或者是换个意思，就是去其他的这个用人单位。 嗯， 那大家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自己觉得不太公平的一些遭遇呢？ 你要举例吗？ 我经常不太公平的， 嗯， 不是我觉得你的命运多舛，刚刚又不服实习老师，现在又说又然后，啊，实习老师对他呼来喝去，然后又说自己遇到了不公平的事儿， 嗯， 那请你用你觉得最不公平的一个事例来让我们评评理，到底公不公平？ 嗯， 好吧， 就是我们当时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三个学生， 嗯， 然后呢都是这一个老师来带， 嗯， 但呢这个实习的老师呢是一个男老师， 嗯， 所以呢这个组里面三个人呢有两个是女孩， 嗯， 那什么样的体力活搬水啊什么的都会想到我， 嗯， 但是呢例如说出去参观什么节目啊，去做什么事情啊，他都会说哎呀还是让两个女孩去吧，好吧，啊，今天这个车坐不下了，就五个人是吧，还另外还有两个老师， 嗯， 他说你就稍微等一等，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去， 那你跟他说挤挤呗 他会有一种选择性， 嗯， 他会有一种选择性。 那下一次呢？他是还带两个女孩？ 就是一直带两个女孩去。 他是一直带两个女孩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女孩呢，就是跟他关系真的很好， 嗯， 然后呢，因为男的老师嘛，可能跟女孩之间相处起来也会觉得很开心一点，之间开玩笑啊什么的，都还是挺那个。 开玩笑，我觉得你在开玩笑吧。 但是呢，男老师跟男的带的学生之间可能就不会那么亲密。就是好像是父亲带儿子那种感觉，可能会需要你严厉做得更好， 嗯， 但是他可能会对女孩就更关照，但是 你没有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整个实习过来你的经历不会比他们要多一些吗？ 对，但是机会都是他们的 啊，他的 吧， 他的觉得不公平在这儿。 但是我觉得从侧面来说，另一个方面来说，他提前的让你感受到了这个 社会的残酷， 职场的残酷， 嗯， 诶，职场的残酷不应该是针对很多女孩来讲的吗？ 就啊， 男孩也会吗？ 你刚才就 你觉得残酷吗？ 对啊， 残酷。你刚刚就是，然后他也不把残酷当回事儿啊，这心态也挺好的。 嗯， 这你觉得公平吗？ 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小贺确实有点不太公平。 就如果最后还是给了你一两次的机会带你去，嗯，我觉得这事儿就算了， 够意思了。 对对对，真是，你说多带女孩去。那毕竟你这老师的意思我也没办法，对不对？ 嗯，而且最后签约的话就是签了一个其中的一个女孩，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从干活的角度来讲呢，我并不觉得我比别人干的少， 嗯， 但是的确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影响着你在实习单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心情啊， 嗯， 然后锻炼能力啊等等等等， 嗯， 其实 我觉得现在说到这一点哈，啊，就是实习的时候不仅锻炼能力， 嗯， 学会与人相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对， 这个完全比你的工作能力还更重要，特别是进入职场之后， 对， 就是考验情商的时候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想问一问哈，问一问大家，就是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不妨回忆一下，当时如果你有了不满的情绪，或者说你对这个老师就是各种看不惯了，就我已经就是很不爽你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会把你的这种不满的情绪直接表达出来吗？或者说通过一些细微的动作、细微的语言去表达出来，还是说完全装作若无其事？ 如果装作若无其事的话，对于一个刚在读大学的大学生来说，这情商也有点太高了， 太高 了，真的是沉得住气啊， 嗯， 对吧？ 嗯，但是你觉得像开始推轨道车那件事儿，像小贺直接跟那个老师说 我不要推了， 我不推了，那个你除非除非你告诉我以后那个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你现在 你这叫什么？你这叫坐地起价，你知道吗？ 没有，其实，对， 你觉得这种做法是？ 因为当时呢，就是很多实习生， 嗯， 然后每个人都分配到不同的岗位，有的去跟导播， 嗯， 有的去跟摄像， 嗯， 然后呢，我们经常还要搞一些实习生的竞赛， 嗯， 比如说这个节目拍出来之后，谁马上看出画面的问题， 嗯， 我都是第一个，我说跳轴了， 然后我分析了怎么跳着什么、然后那个大爷说挺好挺好挺好 挺好、 挺好推车去 对我就会觉得稍微有点不公平，当然因为每个人去实习单位嘛，就像你们说的，有的时候是朋友、下面认识， 对， 所以老师也没办法，对吧？就像后来我跟一个其中一个同学男孩关系也很好，他说可能我叔叔不能让我推车。我说为什么跟你叔叔有关系？他就讲到了说叔叔推荐来的嘛，但是那会儿可能自己的话就会遇到这种这样的事情，就稍微有点窝火。 对， 这也是用一个方面让你了解这个社会的残酷啊，不是吗？ 和职场的残酷。 对啊， 但是我觉得刚才一心讲到那一点，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很重要。 对， 你觉得你的方式 OK 吗？ 不 OK 啊。 对啊， 所以第二次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所以 再去实习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谨慎。 对，也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正要去选择一份实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你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有话一定要学会好好的说。 没错。 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的这个同学们啊，性格比较急躁的呀，那真的是这个脾气一下往上来的时候，你就是控都控制不住。这时候这个凡事告诉大家，无论你在跟你的老师或者说你现在已经上班跟你的上司在对接工作的时候，你觉得他布置工作跟你说的话让你不爽了，这个时候呢告诉自己不要马上回复他， 对， 把手机或者任何东西放在一边，过个几分钟或者过半个小时之后你心态平稳了，你再去听他的话会往往比你当下就回复他或者回击他要来得更加的贴切一些， 更加理智一些。 对， 当然了，在这个整个暑期的过程当中呢，实习还有很多陷阱，我觉得也要提醒一下在听我们节目广播的朋友们，同时一些大学生也是非常注意的。例如说前不久李云星事件，他找工作然后呢发了简历过去之后落入了传销组织。 对， 对吧？他其实期待的是一份很好的实习工作，但很不幸他没有这种辨别诈骗的能力。 对，就是我们刚才教的更多的是你在工作当中为人处事的一种方法，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太教大家就是在实习之前如何去辨别这个公司的资质，或者说小心你的这颗热心被别人给利用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我觉得就是第一，我们现在也说了渠道太多了，朋友介绍，网络上有一些招聘的帖子，大家在发过去的同时一定要看看这个公司的资质，然后如果有面试，我觉得一般都会有面试吧，或者就通知过去，或者跟你有一段这个对聊，其实你可以在跟对方的负责人在聊的过程当中，你从他的语气和他的表达当中就能够了解到这个单位是什么样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现在口才特别好的人能够把一说成十，大家还是要留一个心眼儿。 没错，尤其是大学实习很有可能就要到外地去，然后到那个环境当中去，一定要擦亮眼睛，同时呢跟自己的父母确认好信息，跟他们聊好说我去哪儿多长时间实习什么工作。 对， 如果说能在家附近找我觉得是最好的了。对吧？当然了有很多机会也是在外地嘛，但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我觉得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很多同学在找寻实习工作的时候有个误区，就是实习还是暑假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就是你跟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实习有没有工资这件事情。 对， 没错。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去实习做这个事儿有工资，那我觉得你可以不必把它理解为是实习，你理解为一个短期的暑假工，好吧？是啊，这个临时工是不是？然后如果是实习的话，大家不要抱有任何金钱上的收获的这个目的，抱着是心态或者这个自身能力上这个增长的一个练习。 没错。我觉得呢，大学时间又很长。好几个暑假好几个寒假可以交叉着来，例如说这个暑假呢我们去做实习，寒假的时候呢就去打工， 去过年 洗个碗啊，然后或者是商场啊怎么样啊，我觉得就是可以多多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的状态。 我发现小贺他就是在任何时间分配上他都不放弃赚钱这回事儿。 你终于听出来了、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老师管他都不服，他都觉得冤，都觉得自己不公平， 但是 我一定要赚钱。 如果你肯给钱给我推轨道车，你是不是推？ 推不推？那要看给多少钱。 可能很多人笑啊，这人好虚伪啊，但是其实说回来就是他觉得推轨道车对他专业方面没有增长。 对， 那如果你从这个给我的一个月的收入上有增长的时候，我会觉得至少在金钱方面我是得到满足的。那不管是金钱还是我本身能力方面，我觉得有一方面得到满足，至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它是有意义的。 没错 吧？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他是个很虚伪的人。 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跟我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踏过那些坑嘛，而且很多大学生刚入学之后即将要踏入那些坑。例如说我之前还了解过一个大学生呢，就是特别有意思，他接到那个校园的兼职那种小条贴在学校的公告栏里面，是打电话推销房产，其实那个电话是骚扰电话。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刚去那儿工作一上午，警察就来把整个那个他们的公司就连 给端了， 端了。 嗯， 然后呢，学校不得不又出面，然后呢 去保释他， 保释他，然后呢证明了一下他的这个身份，学生的身份。其实我想跟各位来说的就是，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是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要去打擦边球。 嗯，还有就是在你自己判断不清楚他到底违法或者不违法，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诈骗机构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你身边还有家长，还有师哥师姐，可以向他们来寻求一些帮助，让他们帮你来分析分析。 嗯，是的，听完两位的建议之后，告诉大家如何在假期正确的寻找一份实习工作，同时在工作当中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实习当中应该会给你有不少的帮助。 没错。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吐槽研究所这个吐槽了很多这个实习的事儿哈。 嗯， 这希望下次呢我们还有更多好的话题跟大家一起聊，也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所长涛涛。 我是研究员易欣。 我是研究员小贺。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Turn off radio。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沉重。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Turn off my radio. 聊每一寸光阴，感知每一刻生命。敬请关注九八二青春联盟之校园吐槽研究所。 我也想宣布独立，我握着笔，但是父母亲不肯坚定，说我这项条约还没到期。